新都梅树下店大吸一道，刚好摆上车边道，现在是皮岭报告干有新闻。云南区本地树荫救护车在165号花岭下小道监管，以保障班轮的安全跟工艺。为了保障司机检查，每一台批准提供树荫救护车服务的经营商，要来面对最高10万元的罚款，或者重达难念钢筋，或者难者监视。本地新增加464起，拟定19冠状病毒病例。其中185起属于输液性病例，本地连续两日无死亡病例。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，新病例包括1877起社区病例，由于南区来自客观宿舍。社区病例是每周感染振动率每升高0.95。新增加病例中，有18/17人感染了奥密克戎病毒病毒株，其中4起是本土病例，18/13起又转为输的。卫生部长翁益康表示，冠状病毒病毒株第一塔在我国引发的疫情已经趋缓，但是奥密克戎病例开始增加。目前前本土病例的大约17%，最表示本地学者集中出现新加坡疫情，国内需要做好准备。小天气、疫情、经营链等等多种因素影响，中药材的价格普遍上涨，大约2%，而其升值波动2-3倍。小凤凰中药进口双供。冬季菊花等等产品的断货最大，这让你一些中药价格中上涨。说明危机原因，因为偷偷剔除故作难玩到我的银行存款，被判税金12高额。案件显示，事实理会的许鲁宾之变革，陪故作的被事理会弄了提款后，记下密码。用校仔考验女巫三河，教神巫河的四个当巫爹哋，你食山锤偷攞提款卡，更仲偷偷剔除难还1200元。马来西亚木建奥实施掉恶料的罪会，随意危险级别，认为你食你掉随意境界级别，可能引发新加坡巨灾灾情。马古其中国预测，当地持续冻雨的作恶天气可能用雪球下降雨。由于感染奥密克戎变种毒株的冠状病例持续增加，泰国当局计划暂时停止免隔离抵境措施到这个目的。世界贸易组织各国同意防止核武器正式国扩散。避免爆发核战争，亚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顺应理事国的中国、俄罗斯、英国、美国跟法国发表联合声明，强调核战争怕咩样也咩来怕，并且重申将继续通过双边跟多边外交渠道防止核武器扩散。感谢新闻报告，我脑。